而不是我们自己，这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传统。 居民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，尤其是在慈善方面的活动，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。俄罗斯社会面临的任务是要让每一座城市、每一个地区都有慈善基金会。暂时全俄一半的慈善基金会位于莫斯科，20%在圣彼得堡，剩下的30%分布在全俄其他地区。 好，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俄罗斯的慈善事业是如何来进行运转的。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。好，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。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，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